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那打冷咱也不敢出。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由 Fresh Radio 为您献上的每天晚上6点44分，千万别记错了、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全国第一个可视的平台，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了。 是，同时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手机 APP 和 Fun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特别害怕呀，我跟你说，你刚才 特别害怕什么？ 拿着，等着拍一下。 对，我第一次，我终于把这个醒子放在我手里了，我可不是得使劲的来一下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主持人、配音演员刘洋，刘洋姐姐，欢迎。 Hi, 大家好，大家好，徐冉你好，大家好。 还有导演编剧卢一，欢迎 大家好。 欢迎卢一，卢一今天睡醒了好像， 特别精神。 是的，邀请二位来，今儿主要是看他们怎么演，怎么现，不是怎么现场演， 怎么现， 这个不敢轻易的现啊，这个。 今晚有戏最后一趴， 今 晚戏今 天是 没错。 对，今儿我们要排的剧本是《霸王别姬》。 别姬 啊，《霸王别姬》。然后前，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最近又频频被人提起吗？ 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是张国荣先生的生日 啊， 对，所以有很多人，而且他还有一部片子。我今天的脑子好像有点， 那我今天放的 那个 什么好了？我放那个张国荣版本的好。我今天放的是《当爱已成往事》的 李宗盛版 本。 哦，我还想说，他之前排了一部电影，然后前两天还重新剪辑出来重排了一下。 哦， 我忘了是在哪儿播了。有点不太记得了。 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怀念那个值得怀念的人。 对， 而且这部电影无论是现在看来还是当时看来，真的是太经典，音乐也好。哎呦，怎么这辈子他就拍出这么一部好的电影？导演， 而且他的那个姿势，就是那个腔调，真的是我觉得无人能敌的。哎，我前两天看微博上有一个张国荣在片场的动作集锦，你会发现他在拍戏的间隙都依然是在磨练自己的那个眼神啊， 无时无刻都 对他的那个戏就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有。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太经典了。很难得的。 而就是好像他生活当中也好像是挺冷的一个人哈。 他好像 淡淡的给人感觉。 对，我觉得他的戏可能更多的就在戏里，就是我觉得他的表演方式、表达方式可能更多的就在作品当中。 来吧，说这个干嗨。说霸王别姬 有点沉重哈、 对，说霸王别姬的事儿，霸王别姬说的是这个事儿，就是在戏班子关师傅严厉的训导之下，师兄弟二人演技很快提高。小豆子取名叫程蝶衣，演旦角；小石头取名叫段小楼，演生角。两个人合演的《霸王别姬》是誉满京城，二个人也红极一时。约定要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段小楼呢，他最后娶了妓女菊仙为妻，令程蝶衣难以接受。特殊时期，这个段小楼被收养的孤儿，小四陷害。那么因为希望能够保护菊仙，而在无奈当中诬陷蝶衣。蝶衣听完之后痛不欲生，抖出了这个菊仙曾为娼妓。段小楼因此被逼与菊仙这个划清界限，菊仙在绝望当中上吊自杀，就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戏从最开始一点一点的，他们刚成名开始，然后到见到菊仙，到最后在这个批斗会上互相揭发这么一段，到 到最后爆发这么一个过程。 我今天看了， 张力很大。 我今天看了，就是张力真的到现在来讲，我还是会冲击到我脑海。其中有一个片段，其实是名不见经传，有个小孩，就他们在从小练习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苦吗？有一个小孩叫小赖子，真的就没有什么名气哈。就后来大家在作品当中也很少提及。就那个小演员饰演的人物，他当时说：“我如果爷们儿如果能吃一串冰糖葫芦，那爷们儿就成角了。”后来他跟就是程蝶衣这个小孩，他俩人就逃跑了，因为打得太苦了。最后他看到程蝶衣回去挨打，一声不吭，就师傅打得特别狠。你猜这小孩怎么了？他当时揣了一兜子冰糖葫芦，他就拼命拼命拼命的塞在嘴里，塞得满满的。镜头再切过来，这个小孩自己上吊自杀了。就其实他的那个冲击力非常强，我描述的可能还是 没有，我听梁姐描述我就已经 鸡皮疙瘩起来。就他好多好多这样的桥段，只不过那时候看的小，咱们看的小，那时候 真的是 看不出其中的味道。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要回去再看一看。 对，因为我对这个还真是稍微有一些了解，我踩过那个荀辉生先生四大名旦。 对准话筒，听清 是吗？哎，这么低 自己的声音怎么能。 荀辉生先生他也也有他的连续剧。 对，荀先生有，对，反正我踩过，当时是我们讲那个北京故居，就找到了荀辉生先生故居，在宣武区，那就是老宣武区，现在西城区的南边，踩他的孙子荀浩先生，荀浩先生实际上他也挺有名的，他是八三版，这个，咱们那个《西游记》是八几版？八六版？忘了，最老一版那个 八七吧？ 那个《西游记》的副导演， 八三版射雕 啊，副导演对，然后呢就说回忆他爷爷当时年轻的时候怎么去练功，因为这个四大名旦里头呢，我们经常说梅上成荀，对吧？那么荀放最后，因为他是以这个大家都以为可能他是这个角儿，他是这个花旦，比如最经典的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红娘那个选段，就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实际上当时这个票选结果啊是梅上荀成啊，荀排第三啊，最好的是这个敲功，他的武功在这个各项评分里面是100分最高。 那也太苦了。 对对对，他给我讲过就是他们怎么去练功啊，这个当年要站敲，因为三寸金莲是古代女人的一个标配，但是男人是大脚啊。是啊，那你怎么办呢？要穿那个敲那个鞋，那敲前面就这么大一点，然后后面是一个伸长出来的，像一个就是这个竹片一样的东西，你要像高跟鞋这种点在那儿踩 着，立着脚尖， 差不多，但没有那么夸张，不像这个芭蕾舞那么夸张，就完全立。 但也就其实就是一个脚趾着地的感觉， 几乎就是那样。他敲功最好，就是站是怎么站，就是先站平地儿，先站住，好比说站一炷香，旁边都是那个签子呀扎着。你腿得弯着， 你只要落下来 就扎， 挨扎了。 你要是完全站直就掉倒了，因为它这个必须得有一个弓点的弓步啊。然后你在这个就是拉山炮、跑圆场啊，慢慢先站住啊，站住这是站平地，站完平地之后站砖。这个砖怎么站呢？它是横面，它不大吗？先站这上头，慢慢把它立起来。 站立面， 侧面。 最难的是站钢样， 钢样 就是水缸那个样。 在钢链站，你想那就他们泥鳅背儿， 天 哪，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一站多长时间？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在里边有一句台词，就是有一个小孩背对了他的词儿，就是背错了，老师当然上去就打。如果背错了，老师上去啪又一打，然后说为什么打？老师说我打你是让你记住，下次你还这么唱。 哎， 哦， 当时这个荀先生当时也说，他这个最开始他学的是梆子，他不是学的这个京戏，也跟一个老师叫庞艳玲，我记得好像是被打的，真是他和他哥哥。 所以你开始看那个戏非常非常 代入感，让你一下特别难受，一下回到 蒋雯丽， 对对对， 第一个镜头直接冲击出来，她是演这个小 豆 子 的 妈 妈，但自己也是一个。 她当时对，她也是风尘女子。当时小豆子是六指儿，她孩子第一句台词就说：“妈，手动了。”她妈把她脸往上一照，就不让她看。因为他是六指儿， 剪掉一个， 所以老师不收他，说这天生入不了戏门。他妈就是说抱着他出去，然后把他脸直接盖下，孩子说句妈手动了，他们把他放那砍掉， 就砍掉了。 然后带着血的手直接再冲回去，之后拜师学艺，就整个片子非常紧凑。你看到现在来讲鸡皮疙瘩，包括那种冲击力，我觉得我今天晚上都睡不好，就是一直沉浸在电影带给大家的那种视觉和心灵冲击当中。 对，然后到最后你包括想一想他们怎么能够这个 举报互相揭发的时候， 哎呦， 人性的东西的 描写太好了， 完全饱含。那他平常那么淡的一个人， 嗯， 那么就是他太近陈蝶衣的那个角了，陈蝶衣的角、这个段小楼不也是骂他， 嗯， 你以为你自己就是啊，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才是戏里的那个人， 你是真虞姬， 我是 假 霸 王， 对对对，嗯。 哎呀，说一说， 说远了， 对，浑身真的浑身都是戏呀、 啊。说回来哈，我们感觉说了多了之后，我手上多了这么个包。来说每日网剧榜单的推荐哈，第一部每日网剧，这个网剧推荐叫做《通天狄仁杰》啊，这个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8087万。作为一部悬疑的探案剧呢，这个《通天狄仁杰》彻底的扭转这个类型的电视剧惯有的故事发展模式，以天马行空的剧情为观众展开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探案。这个之旅啊，紧张烧脑之余又多了一些风趣搞笑。这部剧讲述的是唐高宗年间啊，阎立本偶遇狄仁杰蒙冤入狱事件，发现他是断案的奇才，之后被委以重任，在好搭档这个墨雨的协助之下，开始侦破一桩桩奇案的故事。在最新一集当中是这样的，说五个人坐一块吃饭，洪金和兰陵闹别扭离奇，墨雨从中调解，洪金解释这是在考验慕容卿。慕容卿问狄仁杰他的出现是不是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狄仁杰表明真心，说可以跟慕容卿一起回药王谷。这个事儿其实啊，丞相啊，宰相啊，当时的一代名相狄仁杰，那个时候反正我最近看了一些史书哈、挺好玩的。其实这个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一部分，我看的是那种就是要么是哈佛要么是剑桥大学，以外国人心态来读中国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啊？有什么特别的角度吗？ 你想，对，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一个历史大师是这样解释，说首先说这个外国人来中国求学肯定要先跟中国人学习， 嗯嗯， 说老师你说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什么用吗？ 嗯， 这个大师说中国人的历史是类似于这个屋子里有好多东西，中国这些史学家们可以看清这个屋子里到底就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看到事无巨细， 嗯， 但是他永远不知道屋外这个屋子是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他得需要外人来看。 哎，对对，就是 你知道， 有的能看到细节，有的能看到外在嘛，对吧？ 然后说这个，其实这个相权，就是相权在中国来说是一个挺关键的东西，一直他到明朝的时候被胡惟庸案，因为这个朱元璋废了这个宰相这个职位，后来新出来一个叫做内阁系统，它实际上都是辅政系统。 嗯， 那宰相他叫百官之首嘛， 嗯， 百官之首， 一人之下， 连接 万人之上， 对，他是连接这个文武群臣和皇帝的这么一个角色存在，对，啊，但当时来说，宰相 我感觉特别像一个单位里边的办公室主任，这样 也不全是，也不全是， 就有一部分吧， 不能太类比，对，所以说就说到狄仁杰，他确实是一代名相，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丞相、宰相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之谨慎， 嗯， 而且就外国人史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狄仁杰， 哦，是吗？ 这些。啊，名相啊，然后怎么去做这个文官？ 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找找刚才浩哥提到的这些书哈、我觉得真的是以外国人的视角，用他们所经历的大的一种历史观，然后再去看我们国家的历史，其实真的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 嗯， 这剑桥中国史它有900多万字的英文的原著。 我们非得看英文吗？ 不是，我就说他光这个，嗨，我 调侃一下，开玩笑， 他也看不懂， 我也看不明白。 来说第二部吧，叫《鬼吹灯之牧野鬼市二》，它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822万，这也是几次上榜了啊。说的是什么呢？25岁的上京小地痞胡天，原本跟如同亲妹妹一般的小金牙，俩人生活的悠闲自在，如鱼得水。 嗯， 但没想到有一个神秘女子叫冰轮，给他带来了消失20多年的父母的消息。 有，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声称是他父辈故交的后人雷利，也是不怀好意的就找上门来了。但几番变故之后呢，将胡天、小金牙还有王耀等人都卷入其中。最终呢，胡天是决定，就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事情哈，他又决定带着小金牙跟王耀，还有跟随着这个冰轮，还有他的养父孙教授一起上路，去找寻深陷霸王冢中的 父母。嗯，这也是一个大 IP 剧哈。 对，《 鬼吹灯之牧野鬼市二》。 嗯，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来，咱们这个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咱们再回来继续来给您推荐每日网大，咱们稍后见。 时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我死，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啊、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刚才于浩说了，我们这儿是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的今晚有戏、嗯、但是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 是，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对，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的直播平台上有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啦。 嗯，另外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谢谢。今天在直播间还有两位老朋友，分别是主持人配音演员刘洋姐姐，欢迎。 欢迎。 各位好，大家好。 嗯。还有导演编剧卢一，欢迎。 大家好。 嗯。 卢一，卢一一直在背稿。 卢一，呵呵。 特别棒，卢一。 特别好，特别好。来啊。嗯，咱们来说每日网大，来说这个第一部叫做这个大王我照的真命间谍。 嗯， 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23万。 嗯， 这个是一个两部系列电影啊，由90后灵气小花旦苑乔担任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爱玩英雄联盟的大学生不小心穿越到了几千年前的彭国。啊，我们的编辑特别的这个 贴心 啊，把这个草字头加凡这个彭字还给我标上，我认识。 我也想说， 并且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认识的，你还给我标了拼音， 就显得咱真没能耐。 哎，人家那么好心，你说你俩 是 没事儿，我告诉编辑。 影片讲的是一个爱玩英雄联盟大学生不小心穿越到几千年前的彭国，而且来说呢，这个魂魄穿到了皇上赵扶风的身体里，偶然一次遇见了想要混进宫当军师的敌国卧底，叫夏卢高，夏卢高是吧？蒿哈， 对， 哎，人家这个没标，你真的就不认识了。 就是啊，怎么有的标怎么？ 赵扶风，我就在想，这身体能好吗？能 对呀、啊？是吗？这俩人怎么着了？ 夏卢蒿啊，两个人阴差阳错的结成了欢喜的冤家。 嗯， 那么朝中多方势力暗中涌动，夏卢蒿的真实身份也被揭穿。一边是恋人变敌人，一边是皇帝难保，对未来有着预知能力，却又无法躲过充满阴谋的宫廷的斗争。 哇，还是一部宫斗剧，而且还带着穿越的感觉。嗯， 这一般是网大常用的东西。 对，还有恋人啊，恋情。不过这一部好像是最近咱们推荐的网大当中播放量算比较多的了，123万啊。嗯，来再说一说第二部，叫夜魔传说，也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单日播放量是83万。这部剧呢，怎么每次到我的时候都说的是在军阀混战要等等就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军人的女儿。 好吧，就特别适合是吧。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军阀混战颠沛流离的民国时代，有一个失忆了的女主角静雯，跟她的丈夫一起回国，在找寻自己失去的记忆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离奇事件还有阴谋诡计啊。1932年，庄静雯随着她的医生丈夫高远扬回国了，俩人呢住回了一座神秘的庄园。 嗯， 这个静雯就发现她好像对这座庄园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 你看看， 感觉哎，我来过这儿吧。嗯，然后呢，身为医生的丈夫呢，就对这说没有啊，怎么可能啊，没来过。 嗯， 还说你有病，我暗自帮你下药。嗯，然后此外呢。 此外啊，这个事儿他是这样，你以为下药就完了吗？自从这个静雯一家住进这座庄园之后，离奇的事件开始层出不穷，不断的有人离奇的死去，夜魔的传说是众说纷纭，而丈夫高远扬的行为变得神出鬼没。 嗯， 就连女儿英子对于静雯也开始产生了敌意。一个神秘的黑影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处的游荡， 这咋回事？ 一段复仇鬼魂的谣言笼罩四周，这一切究竟是丈夫善意的隐瞒，还是自己那段空白的记忆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静雯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回记忆，可就在真相开启之时， 真相开启 另一个更大的阴谋已经悄然的降临 来了。 吓死我了， 下回分解， 试卷都出来了。 哎，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老有这种失忆的桥段？一开始我还是挺不忿儿的哈，就因为 你想太脱离群众了， 对，太不常。 我们周围哪有失忆的？ 后来 发现昨天发生什么来着？ 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哈，如果一个人真的就经历过一个突然事件之后，你发现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就是你知道吗，你社会化的功能你都有，但是你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认知。你们想想这件事多可怕。 当然很可怕， 是吧？后来我就突然明白了，哦，为什么会有这种编剧桥段。 就是可以想想别的呀。 什么？ 就是制造一些别的东西，别的原因，不要老失忆啊！你老用失忆这事儿，确实它挺可怕。然后你今天意识到了， 为什么大家觉得烦，是因为这件事太频繁被用了。 对、啊， 如果用的更精彩，我相信也还好。就比如说前两天我看了那个，就有一个电影，黄渤、徐静蕾拍的，我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 你就是属于失忆的状态 啊，就是话到嘴边就有点说，我还行，我还知道自己是谁，我还知道你是谁， 未必 于胖胖， 未必 你看说对了吧？ 你可能记错了。 啊，于大胖， 我姓徐 啊，说丽，那你可能失忆了。对不起，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直播间出了一点状况啊， 也是没想到的，之前 也是没想到。 来吧，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叫我的妖姬女友，乐视视频播放的 什么 啊？你以为是打麻将的妖姬是吧？ 我以为打麻将。 你好好看你的稿子。单日播放量57万啊！影片讲述了这么样的一个离奇又古怪的故事， 又是离奇又古怪。 刘一心想：哎呦，就差这张了。 好 吧，要断酒了，这牌 烟碰的是131是吧？ 所以你记住了这个片名吗？叫做《我的妖姬女友》啊。 但人家那妖姬是妖怪的妖， 妖艳的妖， 对， 虞姬的姬， 对， 没错。 上哎，为什么这样就妖艳吗？ 哎，你那叫喷蛾子好吗？ 大扑棱， 而绿色 说的是 蛾子。 上古遗落青鸾神镜啊，镜中世界阴阳交汇之界的红阵昼夜常年等分，白天属于人类，夜晚属于血族。 哇， 血族人类两族共居，介于两族之间的异类是血族的奴仆，化形女这个外形女化，名唤妖姬。这个血族皇族内斗，血族啊，这符文遗落在凡间，勾连起一个凡间宅男漫画家和三个妖姬女子的奇遇。血族守护者神秘捉妖师家族依次登场，一场风云正在此酝酿。我就没什么意思，我觉得。 你看，我们瞬间就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不知道怎么接。 不是，确实 不知道怎么接。 血族这个东西应该是是不是跟那个美剧啊血族来去学习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在网大当中，往往就是它会人为的制造出一种就是人类的对立面，因为你往往 但血族确实有一部。美剧就叫， 未必是一回事儿吧？ 那个你看三生三世里还有异族呢， 对， 很多， 他有很多的，他就是要制造一种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嘛，他就在人的对立面。 物种。 对， 物种。 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常看那种僵尸片嘛，就异形片嘛，它其实都是为了给人类树立一个敌人，就创造出这么一个敌人。 嗯 啊，他今天这里边叫血族。 嗨，我能明白哦，你再给我解释。 对， 谢谢徐老师。 怕你听不懂，大鹏哥。 哎呦。难为您了，来吧， 没事， 到今天晚上最后一个环节叫做怎么那么贫呢？ 那我得接上您的梗啊，不然您这梗啪啦一下掉地上都不太合适，是不是？ 摔稀碎好几回了，我还怕呢。 那我能捡起来就捡起来几回吧，我 还尽情捡呢。 哎，是，你瞧，来，咱说这个今晚忘了吧，说哪儿了？ 今晚戏中戏 说的是什么？ 今儿咱们给大家演这个《霸王 别姬》。 哎，说对了，我就是想考考你。 哎，咱其实不敢重演呢，只是咱分享分享。 真的， 我们只能叫重演。你要说想去这个重现，我跟你说， 那不可能。 对， 我们就是学习学习嘛， 或者说是只是真的是为了抛砖引玉，让大家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一 看 这一部经典， 咱回忆回忆吧。 刘洋姐姐真的， 对，咱们在一首歌声当中回忆一下。 好， 这个歌就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哇哦。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是个难题，让人无限深 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确实就快了，但是说怕时间不够啊，好像 是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出戏了？ 干， 对，本来 我们很 情绪， 你记 得 了， 差不多了。 来来来，再给你一下。 好，回来，来吧， 来，给我们说一下戏。 好，我们四个人可能是没有办法重现这么精彩，所以我们只能说是试着去 回忆一下， 尝试一下，然后让大家能够听完这个节目再去看一遍，然后致敬经典和陈凯歌导演还有那个张国荣先生，然后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好， 那这三段戏呢，其实要简单排就是这样。那么前面呢，我们就是人性的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嫉妒，是吧？ 对， 他就是程蝶衣其实对段小楼是有一定情愫的，然后段小楼呢又喜欢上一个菊仙，然后呢。那这一段呢，我们主要抓住的就是演程蝶衣的人要演出那个嫉妒感，然后段小楼呢又是他其实也没觉得怎么着，他啊怎么回事啊，他其实作为男性来说 就是直男嘛， 发现不了， 对，他也发现不了，所以他就觉得怎么样呢， 他未必是情商低，他只是不够细腻。 其实男生呢，有一些男生是会这样的， 就会粗线条， 一般男生都会这样啦。然后呢， 男生 你觉得于浩老师是一般男生吗？ 当然不是了，我们卢一是于浩老师的迷妹呢。 你还 是我介绍那个卢一老师来我们节目的， 你这话里充满了程蝶衣的味道。 一会儿你来程蝶衣啊， 真的，你知道吗？是我介绍卢一老师来我们节目的，现在卢一老师来都跟于浩打电话，人我到了，气死我了。 有这个口气吗？ 好好，第二段 好开心。 那么第二段是不是人性捕捉一个人性，就是说因爱生恨了，对吧？就是说我们简单说，比如我爱一男的，男的又爱那个别的，那我 爱别的， 爱别的。那个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求他，我求你留下来，但是你变本加厉，然后怎样因爱就生恨了。其实两个人的恨的基础是爱。所以这个是不要演的真恨，而是他 恨里面是有爱的，但这个太难了，这需要演员很长时间的去揣摩啊。 嗯， 我们呢就是哎往那边演一演就可以了。 嗯嗯， 我们无法超越经典，太难了。那么第三段呢？第三段是应该是电影的结尾了。 对， 那么电影结尾从结构上来说，它应该呼应前面。那么它以戏唱戏开始，以唱戏结束，在戏中既结束了这个程蝶衣的生命 角色 、也结束了这个虞姬的生命啊。它是一个结构套结构，它就是说在编剧手法里边，它就是非常非常好。 你看高度上来了， 它就是 结构套结构， 就是它这个程蝶衣和这个虞姬的。等于说这两个人已经融入到 形神一体了， 到最后虞姬为了霸王死，而程蝶衣也为了段小楼死了。 是， 那最后呢，那么最后一段呢，其实我看了它是一个这个念白嘛，是有点唱的，所以呢演的时候大家找稍微往那边靠靠。 咱来不了，不用找金白， 不用找金白，我觉得我们四个呢就是 到最后就放音乐吧，音乐推起来， 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这段读一下， 按照自己的理解。 好，那我分一下角色。 OK， 那今天 也是亮， 今天徐然老师这个特别要求，那就菊仙吧。 我觉得你这个 我是当面打击报复， 我真的是报复的。 我都已经挺起胸脯子来准备要硬了。好吧， 你要准备来演段小楼是吗？你这 程蝶衣吗？刚才不是 可以啊， 我已经要进入角色了。 那也可以程蝶衣，然后 这镜头上来了， 那你演啥呀？ 要 那演啥？ 都想听导演的， 那就 段小楼吧， 段小楼当然于浩老师。然后呢，那个第二段有个重头戏，那就是您来演。 好，我来 四， 我来小四，一个小叛徒。 那旁白， 我到底谁呀？ 菊仙可以吗？ 我是菊仙是吧？行，我觉得你来旁白吧。 我吗？ 嗯， 哎呀妈， 行吗？ 那你演什么？ 程蝶衣，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学过唱戏，所以我是有我会那个稍微会一点他那个什么 腔调。 哎，那我 来 旁白吧。 时间一会儿不够了，快点！ 快！ 我来旁白吧，好不好？ 好， 来了。 OK， 走起。 走。 旁白， 打个板儿啊！ 3、2、1，开始。 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一下台即又死去，他是虞姬，跟他演对手戏的自是霸王了。霸王乃是虞姬所依附之人，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段小楼和程蝶衣就在这个年代熬出了头，成了名震京城的角儿。 哎呦，疼死我了。 听说你在八大胡同打出名儿来了。 武松大闹狮子楼。 姑娘好看吗？ 哎，有一个不错，有情有义。 什么名儿？ 菊仙。哎，我带你逛一套怎么样？ 我才不去这种地方，这些妖精儿弄不好便惹上脏病，而且我们唱戏的嗓子就是本钱，万一中了彩他中了就完了，唱戏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这不都唱了半辈子吗？ 一辈子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哟，我两位爷哟，您俩别忙着卸妆了，赶紧谢幕去吧，这戏迷都等不及了。 段小楼协同程蝶衣走入台中谢幕，转身欲离开，这时小楼看到菊仙站在幕后。 菊仙，哎，怎么光着脚啊？这么凉的天儿，出了什么事儿啊？ 赶出来了，花满楼不留喝过定亲酒的人。那杯定亲酒可是你先喝了一半的，你不要我了，大不了我再跳一回楼。 我段小楼说话算数。 程蝶衣手里的剑掉在地上，脸色苍白，推开众人冲进房间，啪一声， 哎， 关上门。 蝶衣，你怎么了？ 来，段爷，什么时候闹洞房啊？ 今晚就洞房花烛。 菊仙小姐，你在哪儿学的戏呀？ 师弟， 我哪儿学过戏呀？ 没学过，就少在这撒狗血。 师弟，给师哥一个面儿，叫声嫂子，不叫不成了。今晚证婚人这活儿，你得接下来啊。 黄霸天和妓女的戏不会演，师傅没教过。 师弟呀、啊，你这是什么话来着？我家小楼说起您来呀，那人前人后说的可都是厚道话呢。 师哥，你上哪儿去？袁四爷今晚请咱们过去，说是要栽培咱们呢。 姓袁的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让他栽培你一个人去吧。 不要走，师哥，不要走。 咱继续吧。 第二幕，历史的长河，浪涛翻腾。作为旧社会做科出身的戏子，他们根本不明白一切是如何发生。 说，这剑是谁的？ 不，这剑是他的，不是小楼的。 是我的。 小楼，咱要那剑干啥？有他在就没好日子过。蝶衣，你别害你师哥，别害我们一家子。 什么一家子？我和师兄唱戏的时候你在哪儿呢？送这是我送的，挂是他挂的。 是我的，是我的，你俩都不要吵了。 哦，你硬，这楚霸王啊，嗓子响，骨头硬，小时候的绝活是拍砖头呢。好，就看谁硬。 小楼拿着砖头啪一声拍在脑门，程蝶衣和菊仙惊呼，小楼几欲昏倒。 不要装死，师父，你们自小就捡我回来，我怎么会害你们俩呢？如果你彻底的揭露程蝶衣，我可以考虑帮你隐瞒你老婆的脏事儿。你想想，破鞋的罪也不轻啊。说 说 说 说，我说他是个戏迷，戏痴，戏疯子，不管台下，不管台下人什么身份什么阶级，都给他们唱。他给日本人唱堂会，他当过汉奸，他给国民党伤兵唱戏，给反动派头子唱戏，给资本家唱，给地主唱，给老财唱，给太太小姐唱，还给大戏霸袁世清唱。 小楼， 我揭发段小楼，你网批一张人品，你无耻。大伙儿听了，他的姘头是一个臭婊子，那破鞋他不是真心的。 他是真心的，求求你们放了菊仙，只要给放过我爱人，我愿意受罪。 瞧，他真肯为一只破鞋连命都不要呢，他还真以为自己是真真正正的楚霸王，贪图威势，脱离群众，霸行横行霸道，又是失败主义资本阶级的遗毒。 天一，你 虞姬不是我，霸王心中的虞姬不是我。 我不爱他，我跟他划清界限，我坚决离婚。 别放过他，都死这臭婊子，刀他！那么顽劣，寻死啦，跳楼啦，段小楼家的破鞋死啦！ 取仙， 不要问我是否 大王，快将宝剑赐予臣妾。 妃子，不，不可寻此短。哎呀，不灵了，不灵了，老了。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我本是男儿郎， 又不是女娇娥。 错了，你又错了。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我错了，从始至终，我错了。我不是虞姬，你也不是霸王，就让我为你舞最后一支箭，做最后一次渡妻。 对，我知道，我没，我觉得那个蝶衣没有意义， 够了。 对， 我觉得浩哥那蝶衣 出来 一出生会影响整个完整性， 对对对， 会拉。 拉这个 拉低 艺术， 拉低质量。 各位记得这部戏啊，有空一定要看一看，叫《霸王别姬》哈。感谢刘一，感谢刘洋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明天6:45咱们再见。 拜。 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伯虎点秋香》。 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